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其实当时黄宏和宋丹丹合作《超声游击队》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这个小品是黄宏的妻子写了用来参加比赛的，结果呢被央视的导演张子阳看上了，于是就上了当时的元旦晚会。其实黄宏和宋丹丹都参加了1989年的春晚，他们早就认识，只是没有业务联系。他们合作的时候，宋丹丹怀孕6个月，黄宏开玩笑地说连妆都不用化，而且还说他的搭档除了宋丹丹以外啊，还有他的儿子英巴图。其实当时宋丹丹演这个小品困难挺大的，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叫他说东北话有一定困难，所以呢只好叫黄宏一句一句的教，他就拿拼音一个一个的记，结果一个星期以后啊，东北话比东北人说的还地道。这也说明宋丹丹语言天分也确实够高。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宋丹丹1989年春晚的作品《懒汉相亲》。虽然这个作品没叫宋丹丹红遍大江南北，但是他的一句俺叫魏淑芬，女29，至今未婚，也可以看作是宋丹丹最早的流行语吧。 来了。 嗯。 那沙发不能坐。 嗯。 啊。 俩人拉个手。 挺硬的。 拉个手，拉个手。 认识认识吧。 拉个手，拉个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我叫 康。 一个一个来。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该你的了。 哦，对了，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奶娘说的。 啊。 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 着？这热情点。 我们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现在电视， 嗯， 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嗯，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是黑点。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啊！闺女嘛， 哎，对对，也带玻璃窗的， 哎，没错没错。 班长，我哪有料啊？ 那院里不有砖吗？ 那这里边垒住电呢。 嗨，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这新事儿的， 新条嘛。 城里买的不？ 啊，2毛7。 哎，2毛7。那个2毛7就买几个钉子。 对对， 这他自个儿做的。 那他设计。闺 女嘛， 哎， 我施工。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寸呢？ 啊，24寸大鞋盒子。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就是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哎，对。 俺可头回听说。 新产品， 这个刚进口的， 这是。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潘富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啊，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您这话怎么说的？ 这话这么说 啊？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你这话说的对了。 那你同意了？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那 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 对， 你这是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家坐吧。 俺还真累了。 响了， 响了，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响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你还爱看书呢？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就是小孩呢。 他喜欢孩子。 29了，俺也喜欢孩子。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大 收 钱。 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哎，不是说你。 俺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那倒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还说了， 耍皮条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哎，你娘还说呢， 要命 你这是怎么了？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哎呀，听到 啊，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你是村长，你快来吧，你坐会儿吧。 你干什么活都是多好的人啊。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响了。什么响了？ 哎，没做就响了。 就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废了。 什么？ 我家就这一个暖壶，就这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都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矿来。您受累了。真的， 你还挺会说话的。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响， 这媳妇多好啊！ 啊， 好好好好干吧， 村长。我好，你知道打哪？ 那 我一定好好干。 你别踢我，你怎么磨天线？你 快了，快了， 快了， 快了！那不是电视，不是，是电，是电视，不是电，那电视没坏， 没坏， 没坏， 没坏，那个电视刚。 这个电视机怎么 乌秃秃的？它那个乌秃，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对对对， 茶色玻璃。俺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你可是图像清楚， 对，图像清楚， 图像清楚， 真的， 真的， 真的， 那打开让俺看看。 哎呀，来，那你打开吧。 你敢看？ 对，打开， 要了命了，这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真的吗？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你看出图像了吧？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清了吧。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那我送送你啊。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宋丹丹在1989年春晚上的作品《懒汉相亲》。宋丹丹除了在小品上的成绩之外啊，在影视剧上也有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她出演的情景喜剧更是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好，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一首汪正正的歌曲《超越梦想》。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生活第一次点燃时，希望在跟随，当终点已不再永久时，心灵才体会， 不在乎等待几多轮回，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